全都是我栖息的天堂，无力天庭之长，无畏天亮希望。我不是眼中瞎子，我不是后中略刺，我只是一个被伤早遗忘的孩子，我只是一个被风

翠藤，捆绑半截流年，风铃一摇碎落在天边，街上一方青苔，眼中一片思念，蜗牛爬过路，出几缕细线，角落一心蛛网，站出满张挂件，雨点一打散挂在墙沿，听见一绕迷离，围住一切留恋，雾气一散一成花的线片，止水台前赠托的几岁月的几点，何言腼腆是出水的芙蓉面，风刀开端赠花的雕，岁月的纠结青山绵绵是娇艳的美人间，春有艳夏艳，夏季雨成莲，秋天不高远，冬雪迎面，只得将

胸口，不要在乎感受，即便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作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个两个三遍，对一个百口莫辩，亲我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苍白的坦白无言，一眼望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变成一面，你要的承诺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错，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能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一两两的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聚好散听着一楚楚可怜，看见难得的相见，可家卖出不恨那亏欠，一个街上一个一杯接受一杯的亲近的相片，困难的我们两不相欠，承受留下我们的口，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把快发不懂我的歌喉，我不必再为你牵手，楚楚可怜，看见难得的笑脸，可见满足不换那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心念的小面困难们，我们两不相欠， 就不用太多指教，三秒钟之内就给了，大声尖叫，天堂之门敞开，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孤单，人间浴火人受，虽是慢慢，但我清楚拒绝，却对的不妥协，心底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你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浴火凤凰展开双翼 I'm kidding play I was good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转过身子向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革命，这个现实社会确实有些不公平，而人生慢慢慢慢人生慢慢要勇气、你让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给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其实早就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 chase money 寻着安全感，我早就带着苦恼 rich money 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弥漫，其实不不逻辑假发受伤一方算，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敢 stand big shot 可以打破命运永世短短 hey ho 你带一场搏命用狗血逼你清醒，小主心中是我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勤奋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接下来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你的飞扬，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回代价提醒自己 fool， 你让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给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Nev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是一种实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it。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己。